气球。 带着您的宝贝，用歌声、故事和爱，回忆成长，点点滴滴。欢迎收听 Josie 所主持《 火气球》。 嗨，男孩女孩，如果收音机旁有爸爸妈妈和阿公阿嬷，Josie 阿姨邀请孩子们及家长一块收听今天的故事和音乐。我们要收听的音乐是汤姆士熊伯格先生的音乐。这个人一开始写作音乐给当时两岁的儿子收听，可能和收音机旁不少的孩子们年纪一样，但是他的曲调非常的简单愉快，所以得到了很多美国家庭的喜欢，成为一种熊伯格效应和莫扎特音乐的效应有一点点类似，带了一点点催眠和舒缓效果的熊伯格音乐。 Josie 阿姨邀请孩子们一块聆听，不小心睡着了也没关系。先来的两首是《玫瑰华尔兹》还有朱莉的《催眠曲》。在熊伯格先生的音乐之中，我们要进入故事时间。要介绍的是海伦·奥克森·伯瑞，这是一位来自英国的女画家。她也是因为自己的孩子才创作绘画，进入了儿童绘本、儿童图画书的世界。Josie 阿姨选读的是给幼幼班孩子的图画书，先来的是《All Fall Down》，全部都倒下。 all fall down. Down 就是下， fall 呢是跌倒， all 是全部， all fall down 全部都倒下了。这个本书的内容呢，我们把它翻译大概是这样子的：大家一起唱歌，绕着圆圈圈跑，在床上跳跳跳跳，全部都倒下。在图画上呢，是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在唱歌。很奇怪哦，他们是不同的皮肤颜色的孩子，张开嘴巴在唱歌。所以也许这个女生呢，不是妈妈，是一个阿姨或者是保姆。下一页呢，又多了一个孩子，总共有四个小朋友绕着圆圈圈在跑哦，互相追逐。每一个孩子都是头大大的，笑得很开心，眼睛眯眯的，小小的。在下一页呢，四个孩子在床上跳啊跳的，结果东倒西歪倒成了一堆， all fall down 倒成了一堆， all fall down, singing all together, 大家一起唱歌， running round and round, 绕着圆圈圈追着跑， bouncy bouncy on the bed, 在床上跳跳跳。All fall down, 都跌倒了。 All fall down. 宝宝和朋友跳跳跳跳跳跳跳跳跳，宝宝和朋友跳跳跳，全部都跌倒。Baby and his friends bounce, bounce, bounce, bounce, bounce, bounce, bounce, bounce, bounce.Baby and his friends bounce, bounce, bounce, and then they all fall down. 还要再来两首熊伯格先生的音乐，卡洛琳的催眠曲，还有简短版的快节奏小奏鸣曲。 红气球今天介绍的绘本作家是来自英国的海伦·奥克森伯瑞阿姨。这位女士呢，曾经获得两次格林威纳大奖，还有库特马斯勒奖，这都是儿童绘本当中非常重要的奖项。这位海伦阿姨小时候就非常的喜欢画图哦，她在英国长大，后来呢进入了艺术学校，每天都在学校画图。放寒暑假的时候呢，她在一个剧院工作，帮忙设计师呢调颜色。在那里呢，她就决定了以后要做剧场的设计。但是呢，她后来又学了服装的设计，她老师对海伦阿姨说，你这样做是没有希望的，你要离开去从事绘画，因为你对人物比较有兴趣。但是毕业之后呢，她还是在剧场啊、电影啊、电视做事。后来嫁给了一位叫做约翰·伯明翰，同样也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儿童绘本作家。生了第一个小孩之后，她才决定改画儿童绘本，因为她多希望花一点时间给孩子，待在家里陪孩子的时候呢，顺便做一点事。除了画画，这位海伦阿姨非常的喜欢打网球。现在呢，她是全世界非常受到欢迎的绘本画家哦。她说，当我画一本书画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是最开心的时候，因为画的已经很上手了，而且故事还在进行，还没有到结尾，所以觉得非常的开心。用这个观点来看她的书，幼幼版的书呢，都有那么一点继续在进行中的味道，总是感觉故事还像没有走到终点。故事还有哦，九四阿姨还要再介绍两首音乐再回来。 Thank you. 孩子们所收听的是红气球。 Josie 阿姨刚刚介绍了海伦奥克森伯瑞的图画书全都跌倒了， All fall down。 在大大的书本里头呢，有四个不同肤色但是都很可爱，有些屁股呢还包着小尿布的小小朋友，他们愉快地拍拍手，跳跳舞，转圈圈，很高兴地跑着跳着玩着。这位海伦阿姨，她用少就是多的简单原则，抓住了婴幼儿想动想东西的神情。书里的小宝宝呢，好奇地探索自己身体的功能，发现自己能够跳，能够跑，也能够玩。小朋友关心自己，也满足自己跟别人的互动关系。接下来要介绍的书呢，是 Tickle Tickle。Tickle 就是搔痒的意思。这四个小朋友又一起做了什么事呢？先在泥土的地上玩耍，接着呢，有一个长得很像爸爸的男生帮着三个玩泥土的宝贝洗蹦蹦，然后有一个女生长得很像妈妈的人出现咯，她帮四个小朋友梳头发。最后一页是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宝宝呢，互相玩着 Tickle Tickle搔痒的游戏。收音机旁的小朋友呢，喜欢爸爸妈妈或者是哥哥姐姐和你搔痒吗？很舒服，也很多笑声哦。来欣赏的音乐是莱拉的歌以及起风的夜晚所唱的副歌。红气球介绍海伦·奥克森贝瑞 Helen Oxenberry 的图画书。阅读她的图画书的时候，常常会让 Josie 阿姨想到一位朋友 Angelica， 因为她的推荐， Josie 阿姨才认识了这位绘本作家，进入她非常有趣的儿童天地。阅读一本书是不是会让你联想到哪一个人呢？这是一个很有趣也很甜蜜的记忆。 Tickle Tickle， 我们再用英文念一遍。Squelch, squelch in the mud， 在泥土中尽情地玩。Splish, splash, scrub-a-dub， 洗蹦蹦的时候抓抓背。Gently, gently brush your hair， 轻轻轻轻地梳你的头发。Tickle, tickle under there， 在你的胳肢窝搔搔痒。还要来听的是明亮早晨的奏鸣曲。Thank you. 在今天的红气球，我们一块欣赏了好多汤姆士熊伯格先生的音乐作品。他的音乐带了一点点催眠的味道，每一首音乐都很短，也很容易收听，所以呢，现在变成了是小朋友的经典音乐。听他的音乐可以放松心情，全家在一起安静的享受在一起的时间。这位音乐家叔叔呢，他是因为脑部受伤，没有办法复原，结果反而让他变成了音乐创作的高手。他一天呢可以写2到4首好听的音乐，算是很会写歌的人哦。原本是写给婴儿跟他自己的儿子收听，现在呢很多的大人也喜欢，就是阿姨介绍给红气球的亲子搭档，希望你们也喜欢。再来一首《风之歌》。在这边和孩子们做一个小结论，今天红气球的儿童版收听了汤姆士熊伯格的音乐，是不是给了您温暖平静的感觉呢？故事时间介绍了海伦·奥克森贝瑞的作品 All Fall Down Tickle Tickle， All Fall Down 是全部都倒下， Tickle Tickle 是搔搔痒，有几个皮肤颜色不同的孩子玩在一起，认识自己的身体，玩着跳着就倒在床了，是 all fall down。 另外搔痒呢是 tickle tickle， 给人很期待很快乐的感觉。这两个句子跟单字是非常好用的游戏英文，我们一起记起来哦， all fall down tickle tickle。 下个星期还有更多的故事，红气球好朋友